好，星期二嘅 Hot Ball Song 咧又嚟咯噃， 波桑 吓咁啊，咁啊今次真系要 Hot Ball Song 啦，咁啊因为咧嗱咁啊未讲即系呢个曲点解要 Hot Ball Song 之前咧，咁啊要讲下今日吟脚先啦，咁啊除咗往常嘅阿慈山推咪经一再震同埋小弟之外咧，咁啊有阿阿仙奴 Steven 喺度，咁啊因为咧阿仙奴啊。响啱啱嗰个嘅啊礼拜， 俾个机会佢表演， 啱啊有场正嘢，真系全到尽啊！呢次真系 路过啫，路过啫，路过啫， 冇咁讲。咁啊，今日 Kit 咧就事忙就冇嚟嘅。咁啊，不如讲下我哋上个礼拜啦。其实礼拜六啲灯先，咁因为咧我哋上个礼拜六嗰啲预测咧，啲结果咧，哇，真系认真吓人啊！ 唔系可能大家。太過集中我哋個 show 啊，所以冇時間去度波， 完全冇時間度波就搞到咁嘅結果出嚟啦。 中波係好難得嘅今個禮拜。 係啊， 嗱我公布下結果先啦。 係啊， 咁就即係明都要明謝今個禮拜威到盡嘅 CJ Vito 啦。 係啊，何小豆啊。 佢貼佢竟然貼呢個布，即係佢自己嘅貼布嚟水黑啦。 對利華古信嘅噃。 係啊，仲要贏啊！ 啊，嗰度先離奇喎、啊！啊，真係犀利。 咁啊佢威晒啦，咁赞佢啲係咁多啦。 係 其他嗰啲我哋留返反晚先赞佢。 好 係啦、啊、留返反晚、啊。 斩开三橛用一橛摆又食唔食 ,ok? 係好咁啊中波嘅呢就在座已经有两个人啦、 啊。 包括我同京一。 係啊約中一场啊嘛。 係啊你中一场㗎。 其实好犀利啊。 如果三场嚟嘅仲要蚀钱喎、啊、大佬。 係 啊。咁、啊、但係今个礼拜基本上全滅嘅朋友都咁多先得㗎。 全部灯啊。 不过其实今个礼拜係真係恶搞啲嘅。其实如果我唔有一两场我唔貼呢其实我譬如我唔貼阿仙奴嗰場，我都有機會貼愛華頓嘅，但係都可能有機會。 唔係，其實我自己度嗰晚嗰啲波咧，因為我自己係幾著重啲賠彩率嘅，咁但係我要揀場比較穩陣啲嘅，都真係比較困難。 所以我三場起碼有一場要比大細， 係 大細係比較好估啲嘅，即係始終都係。 大細就。嗱，我就中多蒙特對斯特加入球大啦，三點五球。咁嗰晚咧就六比一啊嘛，入咗七球，開一個得。咁其實即係我之前預都係會大㗎啦，往績就呢兩隊都搏到命㗎啦。 其實如果我諗有睇開西德甲嘅咧，即係其實呢場波真係會貼嘅。 係， 但係即係因為我冇睇德甲啦，點不知就過完等之後咧，我就咁啱咧。啊！就睇咗呢場， 係啊， 開情不願 開頭少少，都唔係不情不願嘅，咁又唔好咁講係咪先啊？ 咁啊， 咁啊，但係呢場波真係一當你一睇到開波少少咧，你見到斯特加嗰種防守方式咧，你就根本覺得係開眼大。係，同埋有少少亮點啦，講下啦。呢場波有一個好奇怪嘅，即係有個相同嘅點咧，就係、 是、 兩球都係角球嚟嘅，即係每啊， 夏姆斯。 系啦，史特加同埋另外嗰队啦， 多蒙特 啦、嗯，都系开一个相同一模一样嘅角球， 系顶入噶。 吓、哦，佢系嗰两个开角球嗰条抛物线都一样嘅。 哇，咁 我睇过，系啊，可以其实可以值得睇噶。 系啦，第 啱啱喺两边嘅角球都系同样时间开一个同样抛物线嘅角球。 咁离奇， 系啊，好得意， 咁啊真系要睇睇喎。 系咯。 咁啊，仲有除咗你同阿京一中之外， 京一就中史碌城对三顿世啦。系咁啊，另外唯一一个中波嘅就系阿 Chip 叻啦，佢估爱华顿对热刺入球世啊。咁结果呢两场真系连波都冇入到啊。咁啊，冇咁啊，皆世啦，系啦。咁其余嗰啲都全军覆没，全军覆没啦。 我都其实一早都俾大家知道，其实我真系冇乜心水，嗰晚都系临尾再补多场。 唔系嗰晚真系， 但系阿杰斯临尾补嗰条三穿。 诶，我呢个例一定登噶啦，都唔使问啦。 佢嗰啲系高难度嘅登嚟噶，佢系净系登佢啲对家，就自己唔登嘅自己嗰队。 系啊系啊， 佢呢下真系高啊。 系， 咁都系登啦。 但系佢 追踪弹嚟啊，佢系。 啊， 咁加呢，佢真系觉得自己有法力噶，点解有法力？ 而家有法力，我觉得佢英超。都基本上是登嚟㗎啦，即係大家你睇下往來嗰啲趨勢又話，即係阿傑斯仔都留意傑斯仔估英超啊，真係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係平時我哋估啲咩德甲啊、西甲啊、意甲咧，嗰、那個。 即機會率都高啲嘛，今個禮拜竟然 sell 曬咯。 哦，咁真係可能，正如頭先 Steven 講，個個睇曬算到準啊嘛。 可能係啦， 真係盡曬啦。咁 將所有精力籌備喺呢個算到準， 去曬算到準，咁啊結果搞到我哋啲波就 所以就撲到算到準， 就撲到盡啦，真係好似驚一話齋。咁啊，其實算到盡嗰晚就。個 show 啊真係非常之好睇，咁啊我諗我再去到下一節啦，臨尾都講少少我感受啦喺個 show。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但係嗰晚之後咧，我哋都有啲餘慶節目嘅噃。 哦，咪睇咗我哋場焦點咯。 係咯，就係、是、呢場呢、這個阿仙奴主場對利物浦啊，我哋成班咧大圍咁啊走落去一笪、哦、啊地方去睇啦。 係啦。 咁啊嗰場波就阿仙奴就。都幾輕鬆喎，都贏呢個2-0喎嚇，咁啊阿 Steven 喺度，咁啊不如講講你對阿仙奴呢場波即係表現啊，有啲咩評價先？ 老實講，我諗入主酋長球場內咧、啊，我覺得呢場波真係叫踢得最好，我諗三場以來最好嘅就係一場嘅比賽，就係、是、我諗除咗巴對巴塞嗰次歐冠之外，呢一場應該係第二場。係、 嗯、啊， 當然有少少喎，即係利物浦嗰度應該可能交俾景日講，就係、是、譬如當晚我哋其實講嗰場波嘅時候都發覺就係、是、第一就係出嘅人腳或者排嘅陣咧，都令到阿仙奴係個中間係相對嚟講係輕鬆啲。 係 禮拜五我同阿基做足評嘅時候都講過，如果佢出軒達神加謝拉特再加盧卡斯咧，其實係咪會俾到阿仙奴個即係有冇咁硬淨去掃蕩嗰樣嘢咧？其實我唔係咁擔心。而呢場波正正反映到就係、是、咁多個 hold 波嘅球員，叫做多啲滅色可能係阿藍斯嘅，但係蘇花嚟講就係真係因為個個都 hold 到波，令到中間利物浦嘅中場咧係散曬嘅。結果就係佢每一個人可以 hold 住個波嘅時候，令到佢打嘅反擊或者 hold 住個波咧，好多時候出現一個情況就係當利物浦解圍出翻嚟，都係阿仙奴再攞翻個波再進攻，就好似一個進攻籃板咁咧，不停咁樣壓住喺上半場，尤其是係入第一個波之前同之後嗰段時間，咁令到係個主個動權咧係喺阿仙奴真係揸得好實啊，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是、上半場最有機會嘅反而係德阿軒達神一腳， 是 就係、是、正正親啊藍斯親啊卡蘇拉甩腳啦，咁跟住去打一個反擊啦。咁但係跟住咧，其實譬如阿史力治又好，阿蘇七又好，估唔到地就係一路都擔心佢會令到兩個轉身或者比較魯莽嘅哥斯尼或者係阿梅迪薩卡咧，又唔見到有特別太多問題，反而係另外補兩邊閘咧就不停咁俾阿仙奴係好似真係不停咁樣。喺度強姦咁樣，就係因為佢見到兩邊，譬如沙格拿推得好上啊，傑比斯啊，不停喺兩邊都可以出到波，甚至乎好輕鬆打好多 one two 啊。咁呢個係令到利物浦咧係上半場嚟講，我睇唔到佢真係有啲即係叫做好，即係有啲負隅環抗 feel 咯。咁同埋估唔到地係即係一諗住一場好近嘅波，但係打落去咧，阿仙奴係明顯地高咗一橛， 其實阿仙奴打到好啊，的而且確嗰場波，唔係講話佢 hold 波樣嘢，我覺得佢嗰場波咧，即係佢個甩波甩得好快，即係佢嗰啲傳送咧，佢唔係上好多腳嘅咋，基本上佢係 one touch 嘅，即係互相嘅短傳，有啲巴塞嘅味道嘅，我見到嗰場波，同埋佢個 possession 掌握得好好，同埋佢嗰啲即係我諗係個利物浦嘅中場嗰三個。譬如謝拉特、啊、盧卡斯和阿軒達神似乎真的在這場波裡面根本完全搶不到阿仙奴的波，這樣就我反而覺得是不是好像有點奇怪，是不是利物浦的方面是不是會有些問題呢？ 其實我首先講一件事啦，其實那晚去做足評呢，其實我就本身對這場波呢其實都好老實說，我做預測就不是說那麼出色的而已， 我知道 但係有一樣嘢係估中咗嘅，當利物浦再堅持用三中堅嘅情況咧，其實呢個正正就啱啱咧就可以係俾阿仙奴有個機會可以猜得透佢裏條中間條防線， 係、 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通常如果你用三中堅都係三個好即係大撐啦，佢哋轉身係一定慢嘅，最靈活嗰個叫做殺高，咁、但係做呢、這個陣嗰個缺點咧，就係因為佢冇閘位去補啊，所以變咗好多橫出個波，同埋中間有好多撞牆咧，三中堅係好論盡嘅。 係， 同埋最主要一個原因就係、盧卡斯唔係一個正宗嘅防守中場，所以變咗嚟計咧， 佢其實我係失望嘅。如果呢個作客阿仙奴，我覺得如果排翻一個相類似對曼聯咁保守嘅陣咧， 嗯， 我反而覺得咧係可能有機會偷到雞，就算偷唔到雞咧，都會有個零比零嘅機會嘅。所以我其實我係非常之，其實我係有意見我對羅渣士排呢個陣， 嗯，嚇，咁啊會唔會係話即係？因為呢場波擺三五二，會唔會調轉嚟講？因為呢場波利物浦咧就好奇怪出咗呢個法蘭根啊嘛， 費 蘭根呢個球員。其實講真，即係以呢場咁嘅波，當然啦，佢後備嚟講應該就有個機利都可以出嘅。 係係。 咁但係 照計咧就如果以板凳嚟嘅咧，理論上咧馬田基利就應該係喺費蘭根之上嘅。 係、 嗯。但係因為我唔知可能佢有進步啦，因為始終阿 Steven 知㗎啦，咁年輕嘅球員咧可以。短期之內大幅進步是絕對有可能的、 嗯 而在場上面我們都覺得他是比、上一季在Douglas 那時的費蘭根是好很多的、 嗯 但是都是不足夠、可能因為有人有消息指出的話我很久之前不知道在哪裡看回來的小道消息就是費蘭根是利物浦其中一個董事的兒子來的、 哦、 所以當中可能就有些皇親角色關係啦、 哦 即係各樣那樣啦，就對無啦啦冇理由會喺大賽度出呢個球員嘅。咁、 嗯、 但係我仲想講一樣嘢。 好差啫，但係睇佢。 唔差，因為點解呢我而家喺度我再講翻佢嗰陣，點解阿仙奴會打得咁舒服呢就係、是、因為佢將個陣拉到好闊。 哦。 嗯。 佢將個陣拉到好闊，球員與球員之間呢企嘅位太松、 哦，距離哦，即係我哋通常話，即係球員之間距離可能係 十碼 等等之類，可能上落位或者左右位十碼，但係呢場波的而且確真係 因為理論上，如果你打現代足球，你打五個中場咧。基本上一般嚟計咧，都會喺十碼之內嘅，球員與球員之間， 嗯、 因為咁樣先能夠做到局波同埋傳， 係 啱啊。 但係而家佢踢一個咧好怪，同埋一個非常之，我覺得係一個好古老嘅三二。佢係、首先每一個球員個位咧係非常 organised 嘅，唔係 free form 嚟嘅，即係你係無論如何都係睇得翻嗰個球員由上半場到下半場都係打嗰個位置， 嗯、 打個區域嘅，佢分得好清楚嘅。二打三五二嘅時間咧，佢哋中間嗰三個球員咧，盧卡斯、謝拉特同埋軒達臣係打 long ball 嘅球員嚟嘅， oh. 打開 long ball 嘅球員，所以嚟計咧，佢哋呢個企位方法咧，一定係會球員之間與球員之間會好闊嘅。 Mm. 加上出咗兩個三個中堅之後咧，另外側擊嗰度咧排咗兩個我哋以前叫做翼位嘅踢法，即係唔係閘嚟嘅，係、一個翼位嚟嘅， 係 需要係喺啲垂直。嘅兩邊 box to box 不停咁走動， 係冇錯。 但係嗰晚最失敗一樣嘢，兩位球員咧垂直只係可以奔跑到40碼左右。 費蘭根就 即係佢 自 己防守咧就冇落到自己底線， 嗯、 進攻咧亦都冇到達到人哋底線，同埋兩個人嘅。持球咧，即係嗰個 dripping 咧係好差嘅，好、多時佢唔可以單個單過到人。點解要同埋你會發現咧，佢將兩個翼位咧放到喺咧邊垂，即係邊度咧貼近邊線嘅。尤其是費林根嗰度，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可能有一個原因，佢要考慮到，因為佢哋嗰個球員個球技係有限，即係質素係有限。如果你將佢放喺一條邊線度咧。你當同人哋一格劍，或者當人哋一埋牙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將個波擠出界外，就會少咗好多俾人打反擊嘅風險。所以你見呢個兩翼位咧係企得好邊嘅。咁我亦都相信呢個施素高咧個料子係好有限嘅。 哦，咁啊係有限嘅。咁講真，華倫西亞嗰陣時都係，我覺得佢翼位係應該可以打到嘅，但係就唔係一個好出色嘅翼位咯。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再加上左中場嘅軒達臣真係咧好差，上半場臨輸之前咧，佢嗰球咧係佢係可以偷到卡蘇拿嘅波，因為嗰晚卡蘇拿有幾個護球其實都好甩漏嘅，但係佢當佢攞到嘅時候，佢都冇錯，佢攞到之後向前跑，然之後推向中間，但推向中間嘅時候，同一時間阿蘇亞雷斯就向左走，其實佢當蘇亞雷斯一向左走嗰時候，佢就應該分俾佢㗎啦。 因為好明顯蘇亞雷斯係一個創造力非常之強嘅球員，你應該交俾佢做的。但去到嗰位佢不但冇自己交，同埋而且亦都冇起腳射，變咗佢嗰個時候咧就唔知俾阿藍斯定俾阿阿迪達咧就從後偷咗佢嘅波仔，咁就完全嘥咗個攻勢啦。 咁啊好坦白講，咁啊軒達實都係再講一次啦，佢根本都唔係即係邊路球員或者係進攻球員嘅材料，佢係新特蘭打防守中場嘅。即係打防守 嘅，所以其實我覺得睇下咧，其實中間有段時間或者叫做雖然有一個正，其實佢排出嚟一個三五二，但係佢打打下咧，其實有啲類似係三四一二。軒達神係比較比謝拉特更加前嘅，咁但係嗰好似頭先阿經一所講啦，佢一集咧又唔係落到底去直掃一個五人防線，佢就同阿謝拉特同埋盧卡斯就當係喺三個中堅之前嘅一條防線啦。但係佢哋個中間嗰兩個補位咧。冇特別去幫兩隻走個位， 冇㗎。 佢中間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填好多位，即係真係好似喺前面做嗰個人牆咁嘅邊雙就阿斯隆咁樣，好似阿師兄所講啦，咁左彈右彈咧， 就好快 過， 兩一個 one two 就搞掂啦， 穿透曬。其實已經係有入完波之後，其實阿斯隆起碼都有兩三球都仲係咁樣 one two 係射到門，包括卡蘇拉或者藍斯都有咁嘅射門，不過咪係俾阿米魯尼救到咁解。咁所以呢個擺咗個閘。又唔係真係縮到咁厚嘅時候咧，實在係太多空位俾阿仙奴慢慢去踩。 因為我覺得嗱，踢佢哋呢班球員咧，絕對就暫時見到咧踢唔起三五二嘅。因為首先一樣嘢，佢哋係懶啊。好明顯，施數高、殺高嗰啲咧，佢唔係好追到人啊。有好多時佢其實係望多過追嘅。因為 係成隊咯，我覺得係。 係啊，成隊一來啦，即係我想指出嘅。 因為其實你諗翻場波，其實冇乜鏡頭係有一至兩個利物浦嘅球員係緊前翻阿仙奴 嘅。唔係，咁咧每一次都係俾好多時間，俾好多空間阿仙奴嘅球員。 因為最主要就係咧。盧卡斯好多時間都判斷錯誤啲位置，佢好多時都企咗喺一啲空位，係冇人，同埋係起一啲咧，佢完全人哋攞到波，佢都完全係束手無策嘅位置。即係變咗好多阿仙奴球員係經常喺佢側邊經過，而佢又亦都做唔到任何反應，就呢啲就係佢本身防守中場嗰個功力唔夠，同埋謝拉特其實好變相呢場咧已經係沉得好低嚟睇住場， 好緊要啊！ 沉得唔係啊，佢係沉得好低嚟， 鬥得 好深， 鬥得好深 嚟睇住啲隊友踢㗎啦，已經佢刻意唔上去㗎啦，即係最多因為佢都驚你個天達神都去咗未必翻嚟嘅，但系成个阵最怪就系成条防线，包括由轩达神、谢拉特同埋卢卡斯，系距离嗰两个前锋 系 好远， 好远啦。 失第一球嗰球就 系 好明显嘅。 呢个好怪嘅，同埋咧，通常如果你打三五二咧，我哋踢 free form， 譬如有啲时候可能会系见到杀高铲上去，然之后轩达神拉落嚟，系咪先？但系佢冇呢啲 connection， 冇保位嘅， 系啊，绝对系。 所以变咗咧，其实佢呢个阵系怪到冇啊，同埋咧。佢拉到咁闊之餘咧，佢反而要踢內線。佢好多時咧，你見 佢 見軒達神啊、史道力治啊同埋阿蘇咧，通常都會企喺啲內線位，然之後咧就背住人哋嘅後衞，要俾啲好 high risk 嘅波佢。咁你要，所以你見佢好多時好多球執落去咧，個球速要好快嘅，因為佢想穿過曬佢，但係每一次都失敗。即係佢係踢呢啲係好怪嘅。風格我完全唔識形容， 或者 所以呢場波係抵輸嘅。 我諗有一點可能佢係想恰阿仙奴一對中堅個轉身慢，因為你知道斯洛力治同阿蘇都係靈活同都速度上比較快嘅，咁佢選擇用呢個打法去， 因為佢 想恰翻呢兩隊。 佢係想踢嗰只咩咧？好似上一場熱刺阿斯古神嗰只，即係大力執個波俾佢咧，佢用腳。搓起個波，然之後再轉身就射啊嘛，嗰種係非常高技巧技術嚟噶嘛，即係可能十次先有兩三次係得噶嘛，但係結果次次都唔得啦嗰次。 但係我諗，我想講翻一比零嗰球咧。 哦，好啊。 其實好明顯見到入波嘅 卡蘇拿 咧，其實好多時間去揾翻個波。 嗱，睇翻 即 係 大家可以睇翻嗰個波，其實係佢喺禁區頂個位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有應該係近啲底線。 我同你講啦，嗱，嗰個波咧，沙格拿右邊就傳中嘅，咁咧就前面基奧特就響咧禁區十二碼點，咁卡蘇拿就響 禁區頂 峨眉峪附近啦，咁但係咧。 方圆啊，起码有成十几廿码，中间系冇人，系得个一件嘅， 有一个人望到佢嘅，系啊，就系望咯， 啊，就街望嘅，得个一件嘅，跟住传翻嚟中间，卡苏拿顶一下，已经中柱啦，跟住再射。嗰段時間根本完全阿仙奴，唔係，所以利物浦嘅手係完全冇跟佢嘅， 我 全部企曬喺度嘅， 因為批翻嗰個球嘅時候，其實有一個人喺近住沙格拿嗰邊嘅，有一個中防守中場，有一中場球員，咁其實佢應該就算佢追唔，佢應該要追翻埋去，追翻阿卡蘇拿嘅， 係啊，冇錯， 佢冇追，如果佢有追嘅時候，其實卡蘇拿未必執得入嘅。 其實好坦白講，真係。咁松容俾卡蘇拿咁樣執雞，佢呢啲後防基本就喺度暴， 係要俾人鬧嘅， 真係發咁望， 好多時都係企喺度睇波， 真係好攞膽。 因為另外一樣嘢，其實我見到係阿利物浦咧，佢反擊即係攻進攻嘅時候，其實佢中場嘅科魯係好慢， 好慢 、嗯。你見到尤其是謝拉特，其實謝拉特阿盧卡斯啊，史努力治同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得史努力治同喺軒達神嗰啲比較慢啲，好多時都係得史努力治同阿蘇威前面冇嚟冇去，得兩個人對住差唔多6至7個阿仙奴嘅球。 根本軒達神就真係淨係一個好低層次嘅防守中 場，係啊， 佢只係可以做啲佢個球商根本踢唔到5-4、5-3、5-2嘅。咁即係老實講，好明顯㗎，其實上半場嗰兩球波，沙格拿同軒達神有一個好大嘅對比㗎。人哋咩叫質素呢？其實好多評述員都講過㗎啦，你進攻帶緊波嘅時候，你make一個最快嘅 decision 傳球就得咯。好明顯就係，但係軒達神攞住個波，佢諗唔俾，結果甩咗。調翻轉頭，沙格拿咧一落到底線即出。咁你一點解呢落到底線你一即出隊友知道你出？ 呢個係 一個節奏嘅問題， 意識嘅問題 咯。係啦，如果你落到底線停一停，再吸翻轉頭咧，咁啲。隊友全部過曬秒， 呢個係一球好明顯都係阿藍斯都係咁樣嘅。 但 係 呢個 都係犯咗 呢個落到底即出嘅節奏係世界通用㗎嘛，任何球員都會 大家都預計到嘅，即係無論進攻球員或者防守球員，都會 同埋只有喺嗰陣時防守球員先會有機會聚翻唔切特嗰陣時。所以其實兩個對比又好深刻。 Ida 即係除非你好有默契啦，呢班你知道佢邊一下佢係吸翻轉頭，咁你就可以即係再偷到另一個。 譬如佢打右邊，佢係左腳嘅，咁你一係預計佢吸翻轉頭，再掉翻頭斬出嚟，咁你咪會知咯。如果唔係你好難，你係右腳嘅右閘嘅，咁你梗係斬㗎啦。 或者之前練波係大家練過下嘅，我邊一段時間我會吸翻轉頭㗎啦，我唔斬㗎啦，我頭嗰十五分鐘我都一定落底就即出，跟住之後嗰下全部都唔。 所以咁樣鄧過今場波，我就好替利物浦擔心咯，因為其實喺英超咧，如果踢中場嗰個思考速度咧，有幾隊球隊有起碼有4-5隊球隊係絕對利物浦之上嘅。 我反而想問一樣嘢啦，如果假設係咁樣，會唔會呢場波其實利物浦鬥得比較深啲，即係把5-3-2 掟？其實佢係嘅，其實你見佢咁嘅陣型，佢係踢緊五個後防嘅， 應該係打五。 佢係踢緊五個後防嘅，你我哋以為踢緊三二，但係佢踢出嚟嘅效果係一個5-3-2嚟嘅。是一個冇 connection 嘅5-3-2嚟 嘅，咁啊真係 你見嗰條攻防線係退得好厚嘅，佢根本唔似3-2，佢根本似五個後防。 咁啊，但係史努力治呢場波表現又好曳啊，好坦白講就係，咁所以成場波基本上利物浦真係，即係去到第二個波，咁啊藍斯射得好靚嘅，咁啊但係 嗰球就冇得講啦。 又係嗰句啦，中間又有都有一定時間俾藍斯控兩嘢啊，先至射埋去，咁啊真 係點解可以咁多時間？你再睇翻慢鏡，佢攞翻個波，佢再等個波滴多一下先起腳。 我計 咁啲人去咗邊咧？ 係咯，喺度睇到呢個托尼 盧卡斯喺後邊追下都唔追啦， 追落托尼咁啊喺度佈住。 我唔使睇你個畫面，我個腦都記得啦個畫面。 係啊，梗係啦，見到因為踢得衰啊嘛。 我諗啱埋啊，唔係啊，利迷要擔心下咧，其實係呢、這個對愛華頓嗰場打比。因為十一月尾。 我其實好耐之前， 十一月尾，如果 我兩集前都講過，我係擔心 呢排個，即係你見到對阿仙奴呢場硬仗，佢個表現係咁麻麻嘅時候，如果對翻啲同事嘅打比， 咁 我大波 我 覺得有啲危。 唔係，咁我就樂觀啲， 樂觀啲嘅，因為其實嗱，頭先正正 講我再補講多少少阿仙奴，我自己覺得就係阿基頭先所講啦，調翻轉頭阿迪達打嗰個防中咧，佢補位就補得好快嘅， 係 同埋佢好多時候咧，點解上半場阿蘇或者阿蕭力哲比較沉咧？ 係 就係好多時候佢中間佢只可以攞波咧，其實阿迪達已經埋去 了。其實仲有魯斯基，魯斯基都快。 魯斯基亦都係一個無名英雄。今場波魯斯基係打得好好， 係 佢好多波係幫手鬥咗好多嘢。佢中間做搏腳咧，其實佢就係頭先阿星所講，佢係其中一個出波出得最快嗰個。好多時候佢根本就唔帶嘅，就第一時間 passing 咧，係令到利物浦中場係好辛苦。另一方面就係、要讚嘅就係基奧特。基奥特亦都系中场波系冇入波，但系佢做嘅嘢系非常 多，好多我哋顶住啲中坚。 我哋开头担心佢一个顶三个，但我真系话俾你听，佢今场一个顶三个都顶得起。 即系呢场波你见到咧，其实佢有少少迪斯高嘅影子嘅，佢系打烂晒香港好多评述员眼镜，因为你好多人都话高嘛，冇脚法，顶得头锤啊嘛。我话俾你听，而家佢嘅护波同埋传球咧，喺呢场波里边咧，真系有数一数二， 绝对系。 系 呢场波见到佢系非常非常。即係做咗好多以一敵三啦、啊。另外就係話佢回保護個波回翻俾後邊嘅 percentage 係好高。奧斯嗰啲 咁就算奧斯呢場其實講真，奧斯都 唔係好突出， 唔 fit 嘅其實。你問我，就算卡蘇維都唔係 fit， 但係正正就因為大家咁強嘅控制力咧，係、令到利物浦個中場咧撲到好辛苦。所以嗱、我就回應翻頭先，你再跨翻轉頭，頭先你講 Manchester 大比嗰個問題就係、是。對住愛華頓咧，愛華頓未必咁多識用波嘅球員咧，其實利物浦就未必咁擔心。 但係愛華頓同利物浦有一個同樣踢五個中場嘅分別就係、是，愛華頓咧係中間咧，即係嗰條橫線咧係有起碼有一至兩個球員咧係攞到波再回傳，然之後再用後邊嘅球員咧去分翻個波猜空佢、即係佢係用佢嘅後眼利用得好好嘅。通常我哋而家講緊嘅三角短傳，個後眼係後邊嗰兩個球員、如果防守嘅時候，呢樣嘢係愛華頓做得好過利物浦，但利物浦完全係做唔到回傳呢、這個效果。即係我哋所講嘅每一次回傳都係另一個進攻嘅開始，嗰只咯。 咁啊，下半場出翻郭天奴會唔會又好翻啲？同埋應該轉咗打四四二嘅下半場應該。 係，但係佢哋始終都係好。好利物浦精神咯，佢哋嗰個進攻攻勢係一味向前， 一味向前。 如果呢場波咁嘅班底咧，俾班尼迪斯踢咧，唔會踢成咁嘅，可能會有機會贏。 同埋始終都係一對集啦，即係叫做格連莊神啦、安力啲嘅兩個都唔響算， 都唔響到啦。 啊，咁啊真係同埋郭天奴都係啱啱先出，咁就爭啲嘅。咁啊，我又覺得佢對愛華頓就冇咁悲觀嘅。 冇錯， 係啊，因為要呢兩個喺度咯。 當然啦，咁當然真係要出。 但係我有幾樣嘢唔記得咗，其實未必係會悲觀嘅，因為今場波其實有一樣嘢咧係錯，即係唔知係咁啱定得咁巧就應該係安力基咧就係、是、傷咗嘅， 係啊係啊， 可能 係、 如果有安力基，因為平時點解我打呢個陣會比較恰到人咧？因為大部分嘅集中力咧，啲對方球員都落曬喺左邊啊嘛，所以條右邊其實幾舒服㗎。但係因為今次冇咗安力基咧，就老實講出咗兩個其實未夾過呢個陣嘅球員， 係啊， 變咗係好辛苦踢得。如果即係當夫添嚟嘅，如果有翻安力基啊，譬如 格連莊神、 格連莊神啊，或者甚至乎比佢好嘅韋斯頓啊，或者係。馬田基利，我諗會好少少嘅，即係未必會，但到時都係要睇下有咩人腳，因為而家利物浦個板凳真係薄啲咯，係、真 係少少， 爭少少啦， 爭少少嘅係。 咁呢場你個板凳都已經比我哋好，我哋三個後衞換出嚟 嘅啫。但係你個正選個質量高啊嘛， 係啊，質素高過極點啊， 揾阿軒達神坑你是但一個中場都輸啦，係咪啊？ 係啊，又踢得咁鬼靚啊，咁所以咧呢場波 猛鬼差館。 点解头先阿 Steven 会讲话猛鬼差馆啊？但系咁样唔知啊，有啲奇人异事嚟咗啦嘛。 一个星中之星到咗，一阵间先再讲。 好啦，咁就呢场波就我觉得即系阿仙奴踢得场好好嘅比赛。咁啊，利物浦啊系啲人脚上真系有若干主力冇出啦，咁就所以就2-0。 喂，但系我最后补充一句，虽然有啲人形容呢一场系好好有懷舊 feel 嘅榜首大戰，但係係一場非常高質素嘅榜首大戰。唔好係知即係嗰啲球隊嗰啲嘅咁 dirty 啊！呢場真係純技術較量，我覺得睇得好好舒服，同埋。 真係踢得好好， 即係冇啲外來干擾係嘛？ 冇錯啦，純技術較量，我覺得非常之好咯。 好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 差唔多啦。 咁啊，其實咧英超就都仲有幾場賽事嘅。咁啊，當喺串道像個 show 嗰度即係做緊嗰陣時咧，咁啊收到個壞消息。 係喎， 因為咧就紐卡素咧就擊敗咗車仔。 係喎，估唔到喎。 估唔到，但我都估到下喎。我就成日認住上個車仔係會失分㗎喎，點解？係 嘛？係 啊， 其實我都表達呢樣嘢，但 我好難估到。 我個拍檔話俾我聽，贏鳩緊。 唔係因為周中本身紐卡素都仲要踢聯賽杯，但係本身佢除咗換咗啲人之外咧。其實佢嗰個防線咧，同聯賽杯咧係爭一個人嘅啫，佢多咗個新頓。 係新頓。 聯賽杯就冇出新頓嘅，但蘇花嚟計，我覺得暫時紐卡素夾過咁多條防線咧，呢條最穩陣。 係呢條就比較好啦，麥比華拍翻阿威廉遜啦呢場波啊，呢場波就因為自己睇咁 show 啦，嗰陣時就冇睇呢場賽事啦。 後台睇緊。 後台你哋睇緊，我唔係啊嘛。 後台我哋真係睇緊。 當我收到呢、這個，佢叫我埋，叫話，因為我睇完個 show 嘛，叫我。過去後台，咁咧就你哋睇緊，話睇緊場波，望到紐卡素幾多比零話？二比零喎，啊真係你老闆啊，真係不過算啦，係。 作為車迷，你有咩感想啊？呢場波？ 唔係呢場波， 係咪一輸嘅場波？第一時間諗起一個人， 咩人？ 穿 唔係我諗咧，我諗如果聽咗我哋即係即係 Wicked 先足球節目咁耐咧，即係師兄孔嗰兩隊外隊咧，如果佢嗰日咧係有啲心個心有啲事咧，即係覺得硬係個外隊好似有啲唔著數咧，即係要買波嗰啲，即係特別注意下，通常都中嘅。 哦，咁 一講到巴塞都係有機會輸啊，或者車仔啊有機未必贏。 周期 唔係因為 我知道個周期， 唔係因為 其實自己先熟。 唔係因為其實就車仔其實前嗰幾場贏波，你話佢打得好咩？其實好講真又唔係。 但係車仔即係喺即係雖然我唔中意摩連奴，但係佢嘅風格應該係悶悶地咁贏啊，即係未必係好精彩，但係佢一定會贏，或未好難輸嘅喎，即係估唔到會輸㗎嘛。 你唔好再用呢個咁嘅 model 啦。 唔係， 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呢隊波呢扎咁嘅後防咧，其實係好難執行到，即係摩連奴要守得好嗰。 但係佢係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出咗大衛路易斯。 呢個 未必，即係呢個係其一啦。但係我覺得。完全佢踢唔到嗰啲所謂防守足球， 踢唔到佢嗰個風格咯， 防守嘅 concept 都冇啊。 因為你見到其他可能阿仙奴啊，或者其他一啲即係中場球員比較孱弱啲咧，即係唔係見到嗰啲大大隻隻周圍撞嚟撞去嗰啲咧。咁其實佢哋用個方法唔係摩連奴嗰啲風格，佢係用一個好緊密去局搶嘅，即係可能突然之間有一刻你中場攞到波嘅球員係俾對手三四個人嚟搶你波嘅，但係你見到車路士其實沿用。其實係用緊嗰隻係佢速度好後，壓縮咗好多空位，等人哋走埋嚟嘅先再夾㗎嘛。 唔係， 咁係呢隻唔係太適用，太適合佢而家呢隻球員。 佢係根本係佈住個位，而家啲球員。咁林，我講過上嗰幾次都講過啦，林柏特。拉美利斯佢本身根本唔係打防守中場，拉美利斯本身係打右邊嘅， 係拉美利斯係攻擊球員底嚟嘅。 林柏特就唔使問佢打後上中場嘅，咁啊，但係咧呢一年咧就要佢兩個打正選嘅防守中場。你以往摩連奴最耍家嗰種防守，防守中場係個艾森同埋馬基利尼，全部硬正搶到波 嘅，都係獅子最睇嗰只。 但係個問題，佢而家冇收入上冇呢隻球員， 咁啊，所以就， 但係佢未調整，都係由季初，即係我哋落個判斷，即係講過下，佢要調整佢嗰套防守戰術去就翻，但係佢而家都仲未做到咯。 但係摩連奴唔識呢樣嘢啊嘛，摩連奴得一嘢啫嘛。 我反而想問， 我覺得。對佢係有期待，佢會識咯。我 反而想問阿師兄一個問題，就係、是我諗我同阿慈生就特別關注一樣嘢啦，就係、是、呢場波有用馬達啦， 係啊， 咁但係又咩飛喎？其實你覺得其實係咪根本馬達真係唔啱個體系，定係點咧？因為其實你話馬達踢得好好咩？呢場波又 踢得唔好， 佢冇上季嗰種咁 殺傷。所以其實直頭係而家係咪因為？即同一班人，但係而家今屆睇到就係、我自己覺得啦、除咗奧斯卡係叫做比上屆踢得好， 奧斯卡 就算夏薩特同馬達兩個咧，都係 比上屆嚟講都跌咗。 哦，咁啊，但係踢得少啊， 踢得好，踢得好嘅球員反而係啲舒爾利啊、迪巴恩啊呢啲，呢啲好好硬硬淨淨實實際際嘅球員，就喺佢手上其實係發揮得好 嘅。馬達就因為真係打得太實在太少，往事馬達係重心，而家馬達就俾人掟埋一邊，打嘅波又少，你都唔期望佢會有好好嘅表現㗎啦。奧斯卡就基本場場都有出 嘅，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基本上係成個波佬喺今年車路士睇係奧斯卡係重心，佢都表現得好好添。 係 OK 㗎， 帕薩特就反而我覺得 有啲失咗色咯。相對上係失咗色啲。 OK 啦，我覺得可以接受嘅呢、這個球員。有時我見季初有啲比賽都打得好好添， 但係佢少咗一啲上季可能一個人帶住個波冇嚟冇去嗰啲就少咗。 冇啦，其實咧睇翻呢場波個入球啦，其實就第一個波咧就死球嚟嘅， 係死球嚟， 一嘢就斬埋去咧，咁就呢個咧係古法蘭咧兜過咗，因為咧嗰陣時車路士個防守嗰個罰球嘅時間就平排嘅，咁啊古法蘭就後邊，跟住一兜兜過咧，好簡單嘅一啲死球戰術咧就搞亂咗車路士， 即係呢個係反越位嚟嘅呢個。 啊！呢、這個反叫反越位啦，但係好簡單啫嘛，呢啲好簡單一個即係呢個死球戰術，但係就已經搞掂車仔嘅後防啦。你話車仔 加上佢嗰球係真係斬得好靚， 係呢、這個真 一個連刀鐮刀式咁樣彎埋，即係根本就放喺個頭殼頂度。 係啊， 嗯，咁 但我反而有一樣嘢我想批評就係、是。是咪真係可以冇防守嘅餘地？我又唔係好覺得囉。如果我哋以前睇英式嘅足球唔係㗎嘛，你斬埋係唔係你附近喺側邊嘅攻擊球員你都係圍住佢嚟，起碼都跳下大佬。 冇跳囉。 佢完全冇跳㗎喎。 冇跳囉。 一個人都冇跳過㗎喎。 究 竟佢連呢種 concept 都放棄埋，咁點喺英超生存呢？ 咁啊真係唔知啦，真係所以即係不過真係以車仔今時今日依、這個咁樣嘅形勢嚟講，就都好難得咁啊！因為曼城又失分啦，曼聯又失分啦， 曼聯曼城贏咗㗎， 熱刺失分， 即係曼城經常性失分。 哦、OK OK， 我咪講今個禮拜，今個禮拜好勁添，七粒添，今個禮拜。 陣間講啊，第 咁啊，曼聯又失分啦，咁啊，阿仙奴睇下捱唔捱得到啦。咁啊，利物浦又咁，所以今年嘅英超形勢其實緊密咗咧，咁啊都可以負擔。失多幾分嘅。 但我想問咧，即係我想問啲車迷一句咧，其實市面上咧有邊啲即係啱你哋波使嘅，即係硬淨嘅防守，即係中場防守球員？ 哦，有嘅，不過你唔識嘅啫。 係咯，有冇呢啲？ 我覺得有嘅，我覺得有嘅，不過爭在 即係會唔會 揾？ 係咯， 全個就係基特啊。 基迪拿我又覺得未必係呢類， 會啩， 未必有呢類。 傳過呢個係傳過嘅， 係一路都有傳嘅。咁但係真係而家市面上你話有冇呢啲球員？一定有。咁但係爭在咧，佢有呢方面嘅能力咧，就少咗一啲用波嘅能力咁解嘅啫。即係你再唔可能揾翻馬基利尼啊、艾森喺而家喺車路士嘅，不過就因為始終佢嗰個膝頭哥 頂下嘅啫， 膝頭哥頂唔到英超嘅節奏㗎啦，艾森就咁啊，所以就車路士 養到㗎啦。 如果真係對住一啲比較慢節奏嘅球隊，會好搞啲咯。同埋真係唔好再打即係手啦，主動啲。咁啊，車路士係會著數啲嘅，因為起碼上一場車路士嘅比賽，佢係主動嘅，咁啊打得好咯。咁但係依場波紐卡素有幾個球員打得好好嘅，尼美打得好好。咁啊，佢嗰個速度同埋好肯去波呢、這個球員啊，咁就所以亦都入咗球好靚啦。咁就係第二球就佢入㗎。 第二球啊，就是、但係 all or nothing 嘅第二球，我覺得就影響唔大嘅。 係啊，影響唔大嘅。咁但係就無論點都好啦，車路士作客輸呢場波，我個人覺得。expected 好簡單一句 expected 預咗㗎喇，爭在就一分係失兩分就係失三分， 我係有啲意外失曬三分。 哦，你有意外， 最意外就係俾人 clean sheet 啫， 係咯， 完全兩球 KO。 但通常如果一般嚟計，如果即係啲魔迷嘅咪會覺得好樂觀囉，因為通常摩連奴第一年都係實有頭四嘅， 係 第一年最主要係搞政治嘅啫。 哦， 而家可能就係即係想搞走啲人。 哦， 就為咗第二年鋪路，唯一嘅解釋就係咁啫。 睇下， 我會睇下佢係咪再次翻嚟俾油王炒咯。 哦，睇下點啦。不過現時為止，我覺得車路士嘅擁趸，包括喺香港嘅車路士擁趸，對於摩連奴係非常之支持、 崇拜添啊！ 呢個係真嘅。 車仔其實咧，説老實，佢主場咧係保持得唔錯，今年都仍然係全勝嘅。咁但係作客咧，我諗相信係呢個最大嘅問題啦。以往佢哋比較作客比較穩陣，但今屆咧只係贏過一場。 其他都係和或者輸 嘅，唔守得啦嘛。 所以變數嚟講，我諗車仔要留意嘅就係個作客嗰度要度一度啦，因為佢主場仍然係好無敵嘅，放心。 係啊，所以咧，我點解估呢場波係會失分，咪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作客咯。所以就真係好啦。咁啊，講完車仔啦，就要講下曼聯嘅。咁啊，曼聯呢場波咧就負下 3-1 啊，三比一啊嘛， 係咯。咁啊，其實但係係咯。就 好輕鬆嘅，好輕鬆嘅。講真就呢三球波，咁啊三球波嚟講啦，其實都有個特色嘅，但係咧即係好似越位啊，好似越位。咁啊查實睇翻轉頭，睇翻個鏡頭，好坦白，即係應該就平牌嘅，一個 close call 嚟啦，叫做嚇，即係平牌都。唔係越位嚟嘅，我覺得啊，我覺得唔係越位嚟嘅呢三個波。 呢啲可以留翻另一半俾反曼嗰邊講。 即係師兄咁保守係咩？有人坐喺你對面啊？ 哦，唔係，真係唔關事，真係唔關事呢個。 唔關事 啊，呢個真係唔關事。 我反而想講係臨尾 哦踢人嗰嘢啊， 係咯，俾人踢嗰 下。哇！ 最快感嗰嘢咯，呢場波嘅 點解瞓喺度嗰個唔係雲佩斯咧？ 係咯，係贊盧沙係嘛？不過呢腳波好坦白講就真係。唔係幾好啦，一腳兜落去屁股度第一腳，跟住一嘢咁樣踩落去個一腳勁度， 列達啊， 係啊列達，你一嘢就踩落去阿贊盧沙度，就真係唔係幾好啦。 嗰下就真係幾，即係大家睇翻條片都知，其實都幾矛下。 而家呢單嘢都抽算咗。 應該 唔係有片睇到， 有片睇到就冇得走， 應該冇得走。 即係要睇球證，要睇球證佢 report。如果球證個 report 裏面完全唔睇嘅話咧，根據以往嘅慣例，通常都係冇嘢。再罰嘅，但如果球證喺個 report 裏邊寫咧，就會抽後算帳啦。 如果會抽後算帳，就可能停一兩場啦。 可能唔寫噶，踩曼聯球員球證都唔寫噶。 今年冇， 今年難講啲。 今年冇過數噶，根據反曼嘅通係。 即係今年難講啲嘅。 潮退咁啊，一退曬咁啊，冇咯，一啲中間位都冇。 唔係咁，可能阿莫雷斯話今年唔過數咧。 啊，咁啊睇下點啦。 今年我要即係佢做翻呢個。競賽有啲競賽精神啩， 我睇下點啦。不過臨尾嗰下真係好肉酸， 嗰下真係肉酸。 仲要笑到，仲要好笑，仲要換咗曼聯件波衫喎。 係咩？ 列達係啊， 嚇 換翻件曼聯件波衫，同佢交換球衣嘅喎。好得意喎， 咁得意， 好過癮嘅喎。 即係兩條友， 真係我都拗曬頭。 誒， 不過點都好啦，我就覺得係而家就阿祖爾啦，即係富咸嘅領隊啦，同埋洛域治嘅領隊阿曉頓啦，兩個就係 高危啊， 高危嘅， 真係高危， 兩個都高危啦，因為。兩個都係準備，即係有機會係下一個將會被炒嘅領隊 啦。係啊，你講阿曉頓啦，輸俾曼城7粒，咁我就唔講咁多啦，因為輸得7粒，咁啊梗係諾維茲打得好曳啦。 諾維茲呢排都當揼啦， 唉，真係輸完前嗰排好似輸完4粒，跟住到7粒，哇！成條防線根本係雪糕筒嚟嘅，雪糕筒嘅防線都唔使點分析啦，經一話曼城。阿古洛好犀利，都唔使點分析。 下一場對邊隊？ 其實呢場波都係有啲皇馬咁嘅 feel 咯，真係，即係又係恰細路咯， 恰細路， 真係最叻恰細路，阿古洛恰細路啊嘛。 唉，咁啊真係慘啊，真係。好，咁啊睇下曉頓點啦嚇。 我諗 咁啊，再講多場添啦。咁啊，因為咧有一個波好得意嘅，就係又係修咸頓，就係呢個史篤城對修咸頓嘅比賽。因為我自己呢場波咧又估修咸頓贏嘅，咁啊點知一開波一分鐘，係13秒， 比高榮啊！ 呢個比高榮咧就開個籠，就大腳就踢上去，一腳踢上去就兩個中間就讓啦，讓俾龍門諗住接住啦。 龍門又讓啦， 點知龍門咧就凹死咗龍門，一啖地凹死咗呢個咧係呢個保魯克。唉、哎，呢、這個波嗱，第一一定要讚比高榮個。腳 犀利， 嗰個力啊，真係好犀利。嗱，因為呢個波就喺地面咁碌埋去咧，一腳掘上去嘅，就唔係咧拋高個波踢上去嘅。 即係12碼爪踢翻出去人哋嗰邊。 係啊，好犀利。嗱，一落地，嗱，其實呢個波咧，其實就我又唔怪得呢個保魯克嘅。好坦白，呢個波咧，嗱，當比高榮一踢上去啦，揼一下地，跟住個拋物線咧就好得意嘅。就零舍快咗啲嘅，好似打乒乓，好似有啲上旋咁嘅， 食咗西喎。 係啊，真係搭零舍快咗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保魯克個即係咁樣預計錯咗係都正常嘅。 有冇啲殘眼嗰啲？ 冇呢啲嘢啦，個波都唔係好高啫嘛，個波個問題係真係覺得揼地。 地嗰下嗰速度係比正常一般係快，我覺得嚇。咁啊，所以呢腳波就咁樣啦嚇。咁啊，輸住一粒，咁啊爭少少，但係修咸頓都好嘢。咁啊，跟住咧就追得翻，咁就咧係華特保斯啦。咁啊，有腳踢上去，跟住洛迪古斯頭槌一作，又係頂啖地波，又係甩死，甩死對面嘅比高，或者一比一。就頂翻住個勢， 係啊，呢樣最緊要啊嘛。 啊，頂翻住個勢，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咁啊，修咸頓呢隊波長線仍然係，我仍然覺得呢隊波真係有機會打歐霸嘅嚇。呢隊波仍然打歐霸嘅。係。咁啊，講曬依今個 報埋啲比賽啦，星期日嗰啲結果。 好啊。 華頓對熱刺就悶和啦。 呢場波有一個 talking point 嘅，就係即係我都想問大家點睇熱刺，就係 羅里斯嗰球， 即係嗱，賽後咧就保華斯就講好多次，就係不停咁都係解釋件事，就係話阿羅里斯話自己踢得， 啊、 所以佢就唔悶。 係 咁，但係咧事後咧鋪天蓋地咧，就包括埋國際足協嗰邊啲醫療組或者點樣咧，係肥到佢趴喺度嘅，就話佢收買人命啊，或者各樣嘢。咁大家點睇呢？ 嗱，其實呢場波我自己有睇嘅，好坦白講有睇，不過場波就我就好冇心機睇啊，執住喺度執緊嘢，一路執緊嘢一路睇， 因為比較悶。 啊，真係悶啲啦，係嘛？咁啊，嗰、那個波就好坦白講，咁我都覺得真係洛里斯就應該唔好踢嘅，即係咁嘅環境，因為始終膝頭哥撞落個頭度咧，嗰啲腫，即係牽涉到個頭嘅啲傷咧，就應該盡量就唔好打嘅。咁但我見洛里斯好堅持。洛里真係好堅持話，佢要去打嘅， 明 啊？咁啊，所以就明明保亞斯其實決定換咗費度出嚟㗎啦，咁但係 係咯係咯，我見過費度， 咁但係都即係洛里斯好似好堅持想去踢，咁啊，我諗保亞斯諗住就係試下啦，咁樣試下睇下得唔得啦，咁樣咁啊，但係的而且確如果穩陣起計咧，就應該換人嚟穩有啲嘅 ，check 清楚好啲。 作為領隊，我諗即係除咗顧個長波之外，我諗都要顧及下個球員 其實都要顧即係一個長遠嘅發展咯。你冇理由呢場波頂完之後佢停幾個月咁就 唔係，就算唔停，你都即係講真，好似阿師兄所講，佢咁樣受過震盪之後咧，其實係手尾筋嘅， 都係嗰句死得人嘅。 因為呢幾年都大家有印象，都不乏有啲球員喺場裏邊就有意外啦，係啦，呢啲悲劇咁，即係應該要 因為最慘就係腦震盪呢啲嘢咧，就未必係即時就會即係出現。咁啊，但係去到可能翻到屋企，哇！就出事啦，好似係一啲都 大家有睇呢個《烈火戰車》 哦，劉德華係嘛？ 阿吳家樂嗰啲啊， 哦，錢家樂， 錢家樂係， 錢家樂係啦。咁啊，咁就呢場波就其實禮拜日嗰兩場咧就真係悶咗少少啦，夾夾埋埋咧啲日得個一個波，就卡迪夫對史雲斯就一比零，咁啊史雲斯睇嚟都係。唉，真係比較叻啊！真係。 唔係理論上就以為斯文斯應該會贏嘅，因為卡迪夫城其實近況又麻麻地。 係咯。 不嬲都唔係踢得好好嘅。 同埋打比應該弱緊啲㗎嘛兩隊。 但係可能真係因為佢哋兩隊個對賽嘅經驗實在太豐富啦，因為由英冠打到上英超，大佬通常只係換咗班人啫，但係踢法好似完全都係好似估到曬對手點樣樣咁樣。同埋呢場唯一就係佢又用翻 Selfie 咯。 系咯，租咗 Serbia 啊，唉， 结果又系咩王咯， 唉，都唔使问啦，唉，即系一见到史云斯，见到哇，就又装到 Serbia， 唉， 识 做，识做，识做啊！ 其实系咪即系应该坚决要放弃佢咧？即系佢真系 呢个对我哋嚟讲，而家应该系一条盘路嚟嘅，即系我哋自从冇咗迪斯高呢条盘路咧，咁就可以谂下呢个装到 Serbia。 因为其实。老實講，禮拜嗰兩場波其實真係冇乜好講， 係啊， 冇嘢好講嘅真係。 唯一係即係可以賴下，因為始終威爾斯打比， 係咯， 都 第一次啊， 英超 打 英超嘅威爾斯打比， 英超威爾斯打比係啊，好少。 咁啊，睇翻嚟計，其實都冇乜亮點，但係都係嗰啲咯，屎波爛差，然之後就其實嗰球其實今場波真係 Selfie 責任嚟嘅，一來佢打得唔好，二來咧嗰球角球咧。又係我經常講嘅守柱要守到尾，係佢就係咧行埋條柱度，一陣間就行翻出嚟啦。 哦， 結果佢呢頭離開咗個位咧，嗰頭就喺翻佢原先企嗰個位入。 哦，咁樣啊？ 係啊，守柱好邪噶，同呢個 啊，真係 你係唔好守。 嗯， 你如果守得咧，你好撚容易孭鑊嗰個位。你如果一守撚到尾，完成曬嘅攻勢，你先可以行翻出嚟。 我諗 唯一呢場波亮點咧，或者叫做啲花生嘢咧，就係、是、就算卡迪夫贏波咧，完場之前或者之後咧，啲球迷係。 叫個老細走嘅。 哦，係啊，係啊， 卡迪夫，我諗係唯一呢、這個 係、啊、因為張卡迪夫個傳統完全係呢、這個 摧毀， 摧毀咁啊！第一件波衫、啊、本身卡迪夫個色唔係紅色嘅，咁啊一個阿老細一上場咧就轉咗個紅色，啊咁就呢樣就 轉咗個利是封， 令呢個係最嗱呢、啊這個係第一樣嘢令到啲球迷唔高興啊！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將一個球會嘅重臣炒咗之後咧，係請咗一啲自己人翻嚟嘅，咁咧係一連個領隊都唔係幾高興嘅，咁、啊、所以咧我擔心呢件事係會影響卡迪夫， 我覺得有機會可能跌翻落去喎。 係啊，真係所以呢個大家嚟緊，即係如果喺賭波角度亦都係要留意呢一啲 內亂 嘅問題 啦。嗯，好啦，咁啊最後啦，有少少時間講下啲聯賽榜。 係啦，我都想報一報榜。 因為咧就阿仙奴而家 hit 住五分好犀利 啊！啱啱就今個禮拜佢攞到分，其餘佢二三四嗰啲都 失分啊嘛。係啊，咁啊車路士第二20分，利物浦又係20。熱刺又係20，曼城係19分， 追翻嚟啦！一場攞7粒，跟住就翻追翻上嚟。 哦，一場7粒，唔係7場1粒啊嘛。修咸頓係19分啦，愛華頓又係19分嘅。 哦， 係啊，曼聯第8位， 13分。追下追下追到個歐霸㗎啦，就嚟。 睇下點啦嚇。 唔係佢可能咧，今屆改變咗踢法咧，球證冇幫手之後咧， 我就緊張啲。 唔係。犯規少咗，可能就博最有體育精神獎入歐霸。 哦，咁樣啊，哦，入歐霸係曼聯嘅主要目標嚟嘅。 係，因為唔使爭排名啊嘛。嗱，你攞得最少黃牌，犯規最少，哦、就有機會攞個歐霸席位。全歐洲計嚇、啊， 要打附加賽嘅喎啲尾嘢，大佬。 唔係你見到其實佢。阿毛耶斯要慢慢地熟習對波㗎啦，開始。 其實我諗佢都 揾到個 form 㗎啦。 佢揾到最佳十位人㗎。係 啦係啦， 揾到啦。 見到佢下半場一換走三個咧，嗰隊波真係成撇屎嘅。 哦， 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你估唔論嗰兩球波，大家覺得係唔係越位都好啦。 應該讚盧沙就應該長期係正選㗎啦。 佢自己覺得 可以用，其實呢個都可以嚟緊都可以擺啲時間。 呢個球員都進步得幾快。 OK㗎，係。 適應得好快。 你見佢夾阿朗尼同雲佩斯，佢俾幾嘅波咧，其實都係 因為當初其實見到呢個球員，我驚擔心有啲似奧巴坦嘅、 嗯， 因為奧巴坦當初又係咁樣樣，一上場騰曬雞嘅，完全係踢 唔 到。 呢、 這個佢唔係佢唔放， 但係佢今呢、這個球員膽汁夠，呢、這個球員兩三場就吞到㗎啦。 係啊，其實睇佢香港都知呢個球員係好犀利。 係咯， 榜尾講埋少少。 榜尾啊， 咁啊水晶宮三分。我估呢隊波真係降班機會好大。 新特蘭都應該陪佢㗎啦。 新特蘭就 四分， 我覺得新特蘭要俾少少時間。 俾少少時間啦。 我對阿普爺仍然有信心。 因為其實呢場波佢今個禮拜場係打少兩個。 係啊，打少兩個。 所以就輸嘅，所以嚇諾域治就。唉，真係一 問啊！我個即係睇下史篤城會唔會？ 史篤城係自己唔爭氣， 係啦。 史篤城就 自己唔爭氣。上次 hit 住都俾人反吸嘅話，自己攞嚟衰啲。 爭少少。 我都話係嗰場打得咁開放先會大。其他嘅對翻其他對手又係咁 Q， 都係細嘅。 係啦。 好啦，咁就英超啊，去到呢度啦。上半場好波心就去到呢度。 加時都加夠啊！ 好，我哋下半場再見。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